流血事件不幸发生，那一夜莫斯科到底发生了什么？ 完全是正当防卫。 苏联的紧急状态最终失败，美国为何早已料到如此结局？ 你知道猫是如何折磨他抓住的老鼠的吗？ 苏联解体留给后人多少思考和启示？档案全程揭秘苏联解体819事件内幕，下集。 1991年8月21日，美国缅因州肯尼邦克波特别墅，正午刚过，一位老人嘴里还嚼着东西就急匆匆地冲进卧室，刚一坐下，床头的电话铃声就急促地响了起来。他赶紧抄起电话，甚至还带着一些喘息声开口就问：谢天谢地，米哈伊尔，是你吗？太好了。御用摄影师非常专业地记录下了上述的场景，留下了这样一张几乎完美的历史性照片。打电话的老人就是时任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乔治·布什，在他身边一脸凝重显出极度关切神态的是第一夫人芭芭拉。来看一下照片上面的手记，这是老布什写的：亲爱的米哈伊尔，这是我们身处缅因州与远在克里米亚的你通话时的场景，感谢上帝，你和赖莎平安无事。此致乔治·布什。很明显，这张照片是老布什要送人的，收件者就是那位米哈伊尔。他是谁呢？时任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在8月21日那次通话的记录去年刚刚解密。从字里行间里看去，当老布什喊出那句米哈伊尔谢天谢地太好了的时候，电话的另一端可能已经是泪飞顿作倾盆雨了。一如既往，戈尔巴乔夫称老布什为我亲爱的乔治。接下来他就对亲爱的素骨说：那些冒险家没有成功，我在这儿已经4天了，他们试图威逼我，用尽了各种手段，他们从陆地海洋各处封锁我，我的卫士们保护我，我们经住了挑战。两位大国的首脑之间竟会出现这样语无伦次的谈话，戈尔巴乔夫好像真的是被吓着了。那么他所说到的冒险家究竟是谁，要干什么呢？戈尔巴乔夫口口声声所提到的挑战又是什么样的呢？ 1991年，苏联各地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掀起狂潮，15个加盟共和国无一例外都在积极酝酿摆脱联盟。年中，戈尔巴乔夫与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等9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达成协议，赋予各加盟共和国主权国家地位，筹组一个松散邦联式的新苏联。该协议史称新联盟条约，预定在1991年8月20日签署。而这是完全跳过了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违宪行为。为了挽救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于实质性分裂，1989年8月19日，由时任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等8人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戈尔巴乔夫已不能履行总统职责，权力由副总统亚纳耶夫代行接管。从当日凌晨4时起，苏联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为期6个月。清晨，相关部队进驻莫斯科，维持治安。以时任俄联邦共和国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为首的反对派迅速展开反扑。他们占据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大楼， 宣布紧急状态非法，并公然煽动闹事，阻击军队。8月20日，紧急状态委员会提出武力解决方案，但个别部队已出现动摇。与此同时，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纷纷上街，危机一触即发。 国家的首都陷入混乱，那么国家的首脑在哪里呢？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说法，他被紧急状态委员会软禁在克里米亚，人身受限，不得脱身。1991年8月20日凌晨，戈尔巴乔夫自拍了一段录像，并撰写了书面声明，指责紧急状态委员会非法，这是他作为苏联最高领导给整个事件定的性。不过呢，他后来在回忆录里提到，鉴于当时对外联络全部中断，他的明确表态只能扣而不发。这个说法漏洞太多，甚至有很多人怀疑戈尔巴乔夫可能准备了态度完全相反的声明，因为他要依照事态的发展来决定自己的选择。按照俄罗斯权威的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话说，就是对阵的双方无论谁取胜，戈尔巴乔夫都在盘算着自己能够骑着大白马荣归莫斯科。实际上，当时对819事件持观望态度的无论苏联内外都大有人在，比如说那位谢天谢地的老布什。紧急状态令在苏联发布的时候，美国这边正是午夜，老布什是被人从被窝里轰起来的，当时他正在缅因州的肯尼波特邦克总统别墅度假。叫醒布什的是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也就是照片当中那位有些谢顶的老者。听了他的汇报之后，布什在美国当地时间8月19日上午的8点发表了一个声明，说这是令人不安的事态发展，将会对苏联社会和苏联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造成严重的后果。 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本来没有动武打算，但流血事件为何还是发生了呢？ 正是这次流血把紧急状态委员会推向了另一个45%。 档案正在揭秘。 当然，布什不会等这么久，这位昔日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判断事物有他自己的标准。通过全天候的卫星侦测和地面间谍打探，美国情报人员发现，虽然实行了紧急状态，但无论是苏联军队还是克格勃特工，都只有小范围的调遣。具体来说，军队进驻的只有莫斯科，而至于列宁格勒、伏尔加格勒等重要城市都毫无异动。很快，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向布什提供了精确到各位的数据评估，认为这是一次非常仓促的临时行动，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功的可能性10%，双方长期僵持的可能性45%，政变迅速失败的可能性也是45%。1991年8月21日凌晨，俄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大厦的内外正在呈现的45%的僵持。正如美国情报人员所料，紧急状态委员会派军队进入莫斯科，初衷是为了维持秩序，没有武力进攻的打算。即便曾经有过强攻的计划，但所有人都在犹豫。 3点、4点、5点，预定强攻的时间过去2个小时了，一切平静。叶利钦连同大厦里面所有的人终于松了一口气。为了避免大规模流血，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彻夜未眠的商谈后决定放弃强攻，但不幸还是发生了。当一支装甲车队执行正常巡逻任务，行驶到新阿尔巴特大街和柴科夫斯大街交汇处时，遭到不明身份人群用石块和燃烧瓶疯狂袭击。有人跳上装甲车，用帆布去蒙瞭望孔， 并企图抢夺武器。部队官兵无从选择，鸣枪示警。混乱中，两人被撞死，一人被反弹的子弹射中，不治身亡。 针对这一事件，后来俄罗斯联邦检察院做了极为细致，甚至可以说是严苛的调查，最后得出的鉴定结论是，在军事装备和弹药可能被抢，人员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军队使用武器完全是正当防卫。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正是这次流血把紧急状态委员会推向了另一个 45%。 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就是时任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的采访录音。8月21日，所有的军队撤出莫斯科，紧急状态委员会为期三天的行动付诸失败。不转睛掐着点关注事态发展的老布什，这个时候终于可以明确地亮出美国的态度了。在与英法德等国统一了口径之后，8月21日，还是早上的8点，老布什发表了措辞极为强硬的讲话。他谴责紧急状态委员会血腥镇压民主，但暴政吓不倒热爱自由的俄罗斯人民等等。随后他就打电话去了。这个由老布什积极主动的打出的电话，究竟是打给谁的呢？打给叶利钦的。在2011年，这段通话记录被全文解密，一起来看一下。开篇的第一句就是 Boris, how are you doing today? 略懂英文的朋友都知道，How are you doing today? 这是一种非常随便的朋友之间打招呼的方式，就像我们所说的，就是你怎么样啊？就是这么一句问候语，让老布什一下就让对方打开了话匣子。请看这接下来的一篇纸，叶利钦一直在说。如果用国际政治眼光来考量的话，那么叶利钦是把该说的和不该说的都跟老布什说了。在交谈中，叶利钦透露，他已经授权俄联邦共和国政府总理希拉耶夫以及副总统鲁茨科伊飞往克里米亚去见戈尔巴乔夫，但据线报，就在他们出发前40分钟，紧急状态委员会也派出了一个5人代表团赶赴同一个目标。接下来就是不太合适的话了。叶利钦说，我的办法是寻求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的介入，争取把那帮人的飞机引到比较远的西佛罗波尔机场去降落，这样他们就甭想提前见着戈尔巴乔夫了。就说这些人现在是你的政治对手，可是你把如此具体的行踪都泄露给了美国领导人，你就不计后果吗？叶利钦盘算得很好，但是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没有答应，所以紧急状态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团只能还是先来到弗罗斯总统别墅，但和前一次不一样，他们再无可能长驱直入。给各位展示一件非常珍贵的历史证物，这是设立在俄罗斯的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为我们提供的一个复制件，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请求您尽可能接见我们，我们有要事向您汇报。落款是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卢基扬诺夫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伊瓦什科是苏共中央副总书记，两个人都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但又都不是委员会成员。由这两位来递这张条子，语气又是那么的谦恭，可见在如何面对总统这个问题上，代表团还是 费了一番心思。而戈尔巴乔夫这会儿的态度就不是一般的强硬了，不恢复我这儿的通讯联络，见面免谈。所有通讯都在半小时之内恢复，于是就有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看到的那一幕，戈尔巴乔夫非常激动地给老布什打电话。但是他并不是第一个，戈尔巴乔夫第一个联系的人是他，叶利钦。由于两人当时都身处非常场合，所以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之间的谈话没有留下档案记载，但在后来两个人的回忆录里都多少提了那么一点。当时两个人就像是一对难兄难弟，惺惺相惜，互话衷肠。接下来戈尔巴乔夫又给几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打了电话，等所有电话都打完，天都黑了。这时候助理在旁边提醒他，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还在外面等着呢，到底见是不见呢？戈尔巴乔夫一下子非常生气，你没事吧？我怎么可能见他们呢？ 1991年8月22日凌晨2点，戈尔巴乔夫乘坐叶利钦派出的专机携家人返回了莫斯科，在弗努科沃二号机场，他面带微笑，故作轻松，以一副脱胎换骨的口吻说道：“我好像回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哦。”很不幸，这话很快就应验了。叶利钦改其意志，戈尔巴乔夫难道没有意识到今天的结局？ 戈尔巴乔夫盯着我，那是人被逼到墙角时绝望的目光。 档案正在揭秘。 随着戈尔巴乔夫以抗争者的姿态高调返回莫斯科，紧急状态委员会被就地解散，其成员遭到了疾风暴雨一般的清洗。同时从克里米亚返回的国防部长亚佐夫和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机场即被逮捕。同一天，副总统亚纳耶夫、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政府总理帕夫洛夫被捕。不出一个星期，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苏共中央书记舍宁、克格勃领导人保卫局局长普雷汉诺夫等也都被投入监狱。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所有人的批捕命令都是由俄联邦检察院签署发出的。难道一个加盟共和国的司法机构可以随意的授权抓捕联盟领导吗？对此，联盟总统戈尔巴乔夫就当没看见。克格勃的主席克留奇科夫之前想在克里米亚面见戈尔巴乔夫，但遭到严词拒绝。没办法，他只能托人呈上一张字条，希望总统至少能给他一个说话的机会。尊敬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被暂时列为策划并实施阴谋篡权的叛国者行列，很快会被逮捕或监禁。您曾经许诺跟我们谈话，我们也非常寄希望于这次谈话，但未能谈成。可我的确有话跟您说，叛国这是莫大的耻辱，在此我不会给您写任何具体事宜，因为信中根本写不出该说的话，只请求与您进行最简洁最重要的一次谈话，请相信我。再一次，戈尔巴乔夫不予理睬，置若罔闻，让那些苏联党政军领导人被随意的处置发落，这对于那些视尊严比天大的人来说是致命的。这是坐落于莫斯科苏联内务部部长普戈的墓碑，您可能已经注意到了，墓碑上刻有两个人的头像。1991年8月22日，当听说前来抓捕的人马上就到，这位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与夫人一起开枪自杀，没有葬礼，没有祭文，甚至连官方的慰问都没有。此时的戈尔巴乔夫正在忙于签署任命状，组建新的领导班子，他仍然认为只要自己回来了，一切都可以恢复正常。大错特错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任戈尔巴乔夫的特别助理切尔尼亚耶夫的采访录音，他所说的公开羞辱发生在1991年的8月23日。那天一大早，叶利钦就狠狠地把戈尔巴乔夫给数落了一顿。他说戈尔巴乔夫所任命的所有新领导他都不满意，必须换人。在个人回忆录中，叶利钦是这么回忆的：戈尔巴乔夫盯着我，那是人被逼到墙角时绝望的目光，我别无选择，形势要求我必须采取果断而坚决的立场。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呢？8月23日，戈尔巴乔夫被请到了俄联邦最高苏维埃的非常会议上。 为了证明苏联部长会议和紧急状态委员会有所勾连，叶利钦随便拿出一份会议记录，命令戈尔巴乔夫当众宣读。 Вот 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не сейчас, когда уже мы встретились, он дал краткое изложение заседания кабин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но я его еще не читал. Вот зачитай. Зай 所有人的哄笑中，叶利钦又宣布现场签署总统令，停止俄罗斯共产党的活动。戈尔巴乔夫近乎惊慌失措地喊着：“等等，等等！”但根本无济于事。 对于那一天的情景，即使是在十年之后，戈尔巴乔夫依然记忆犹新。2001年，有记者采访戈尔巴乔夫，他反问了记者一个问题：“你知道猫是如何折磨他抓住的老鼠的吗？”当时叶利钦就是那样对待我的。说这话的时候，想必戈尔巴乔夫的内心仍在淌血。他一直认为自己是苏联政坛一个可以运筹帷幄的高人，可以随心所欲地掌控着党内的保守派和党外的激进派左右互搏，而自己则在中间打太极，可以说一切尽在掌握。在白宫解密的1991年6月21日，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的秘密通话记录当中，戈尔巴乔夫说过这样的话：要我说吧，叶利钦担任的是一个具有建设性的职位，我将一如既往地开展与他之间的合作，那毫无障碍。当然有些时候我们都会感到压力，他必须要扛得住，这是合作者的职责。往下看，布什没有搭茬，而是相当不着边际地说：对了，我要去戴维营歇两天玩马蹄铁，希望你也周末愉快。戈尔巴乔夫马上回答：那替我也扔一个呗，还记得那些年我们共同扔过的马蹄铁吗？两个人居然聊起来玩的事情了。扔马蹄铁是老布什最喜欢的一个休闲游戏，有点类似我们这儿的套圈。如果说美国总统邀请到访的外国领导人一起在戴维营玩这个，那可就是一种政治上的姿态了。美苏首脑通话的时间是1991年的6月21日，一周之前叶利钦才刚刚当选为俄联邦的总统，办公室还没有坐热，他就跑到美国来了。叶利钦的马蹄铁扔得一点都不比戈尔巴乔夫差，但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叶利钦是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一个总统，而美国给予他的却是国家元首级的待遇。看着这样的画面，戈尔巴乔夫当然会关切，而老布什的回答也正是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但是仔细地想一想当时苏联的国内形势还有国际格局吧，美国总统跟戈尔巴乔夫说的能是实话吗？ 面对西方，苏联最高领导人在关键国家利益上步步退让，他到底在想什么？ 这条路转瞬间就走到了尽头。 苏联解体的背后留给世人多少反思？档案正在揭秘。 在还没有当上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戈尔巴乔夫就已经表现出极为强烈的亲西方倾向。1984年，他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出访英国，与时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进行了秘密长谈。会后，撒切尔夫人曾给出评价，这是一个可以打交道来实现我们想法的人。1985年，在就任苏联党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之后，戈尔巴乔夫大力倡导外交新思维，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彻底沉醉在西方国家对其的盛赞之中。他一心想把自己打造成开明领导人和冷战结束者，以至于多次在销毁核武器、裁减军备等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以1987年和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签署的《中程核武器条约》为例，戈尔巴乔夫一个签字就答应清除苏联50%的重型导弹。在5年的条约期限中，共有2692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销毁，但其中只有846件来自美国，剩下1846件都来自苏联。 极不对等的削减核武器，大规模的裁军，推动柏林墙的开放，继而倒塌。戈尔巴乔夫执掌的苏联给西方国家带去的实在是惊喜连连，有时惊喜来得太过突然，甚至连对手都感觉有点难以消化。 President Bush said something about America's allies wanting the United States to stay in Europe. And Gorbachev said, we want the United States to stay in Europe too. The United States is a European power. And given the history where we had always believed and where all of us had been taught about the Cold War, believed that it was the principal goal of Soviet power to get America out of Europe. This was an extraordinary statement, and it stuck with everybody.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事务司司长，后来的美国国务卿赖斯的采访录音。他所提到的会谈发生在1989年的12月份，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的马耳他会晤。这次是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戈尔巴乔夫送上的这份礼未免也太大了。当戈尔巴乔夫不断地以苏联国家的战略利益为代价去博取一些空洞的赞赏时，不知道他想过没有，西方国家已经不费一枪一弹就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那么他这个人还有什么用呢？很快苏联也就被推上了自己的路，只不过这条路转瞬间就走到了尽头。 苏共党内越来越严重的分歧让叶利钦跳进了美国的视线。无论其职务如何，只要叶利钦到访美国，都会享受到独立国家元首的接待规格。凡是叶利钦的幕僚都可以在美国全程接受免费培训。1990年6月12日，叶利钦当选俄联邦共和国总统的第一天，就签署了非党化总统令，禁止共产党在俄联邦政府机关和企业中活动。同年7月，叶利钦退出共产党，成为反对派最大最强的领头人。 国际政坛流传着这么一个笑话，说叶利钦几次出访美国，他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杰克丹尼这个好朋友。那么杰克丹尼是谁呢？美国著名的威士忌品牌，叶利钦在世界上叫得最响的就是他的好饮嗜酒。对于美国人来说，叶利钦绝对不是什么出色的政治家，但是作为大国领导人，他强硬的反共立场对美国太有用了。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两面不同的国旗。 1991年8月22日，叶利钦宣布更换国旗的时候，国家名称尚未变动，还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但和之前的国旗相比，镰刀锤头已经不复存在，白蓝红三色分别象征着自由、神佑和权力。国家名称中的社会主义哪里还能找得到呢？1991年8月24日，没有经过苏共中央、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以及苏联最高苏维埃，戈尔巴乔夫擅自发表声明，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同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一个小时之后，苏共中央的大楼被查封。四个月之后，原先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称谓里再也见不到社会主义的字样。除此前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宣告恢复独立，立陶宛、俄罗斯、格鲁吉亚已经宣告独立之外，8月24日，乌克兰宣告独立，8月25日，白俄罗斯宣告独立，8月27日，摩尔多瓦宣告独立，8月30日，阿塞拜疆宣告独立，8月31日，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分别宣告独立，9月9日，塔吉克宣告独立，9月23日，亚美尼亚宣告独立，10月27日，土库曼宣告独立，12月7日，在白俄罗斯的别洛维日森林中，一个新的联盟再次密谋产生。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乌克兰总统赫拉夫丘克、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克维奇签署了关于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定，同时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将停止其存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其他赞成独联体宗旨的国家均可加入。 据说在三国领导人商讨的过程当中，曾经有人提出，新的组织是不是仍然可以用联盟，也就是 Union 来定义。听到这话，叶利钦如同针扎一般跳起来喊道，不行，绝对不能再叫联盟。1991年12月21日，11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以独立国家的身份据守哈萨克斯坦的最大城市阿拉木图，通过阿拉木图宣言正式宣告独联体的成立。在会晤后的合影中出现了这样一幕，大家都在看前面，唯有叶利钦回头诡异一笑，他在窃喜什么呢？别洛维日协定秘密签署，戈尔巴乔夫并非是毫不知情的，他已经跟叶利钦谈了好几次话了。等到阿拉木图宣言通过，苏联不复存在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了，他们所谈的事儿终于老定了。戈尔巴乔夫每个月可以得到4000卢布的退休金，备2辆轿车，还有一栋别墅。当然叶利钦跟戈尔巴乔夫也有话说，赶紧把克里姆林宫腾出来，我要用。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雪。西方国家的领导人都在庆祝圣诞节，戈尔巴乔夫却全在自己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很孤独，很落寞。整整一个下午，他都在打电话，给美国总统老布什打，给英国首相梅杰打，给德国总理科尔打，给法国总统密特朗打。这一天是他要告别的日子。晚上7点，戈尔巴乔夫向全世界发布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辞去苏联总统职务。这份声明的最后一句话是，就此离去，我心不安。不安的事儿还没完，按照程序，戈尔巴乔夫要把装有核按钮的手提箱交给叶利钦，可是叶利钦呢竟然说太忙，派别人去拿。之后 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默默地吃了最后一顿饭。无声无息当中，苏联解体了，窗外连一点动静都没有。 Я был поражен, вообще говор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молчит, пресса молчит, все молчат, республики молчат. Значит, никому не нужно союз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Народам нужно, но и народ, народ ясно, он всегда кто-то же должен, так сказать, пригласить народ для разговора, его никто не приглашает. Молчат все. И это, да, неужели в самом деле так и есть понимание, что я уже никому не нужен союзн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а я его отстаиваю, и у всех мнение такое, что за свое кресло готов Космилич. 苏联人民对于国家解体所表现出的集体缄默，不要说戈尔巴乔夫了，就连老布什的心里都有一些不是滋味。当天在与戈尔巴乔夫通过电话之后，老布什的心里甚至有一丝丝的酸楚，不过很快他的心情就好了起来，欢欣鼓舞，发表了圣诞讲话。 For over 40 years, the United States led the West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communism and the threat it posed to our most precious values. This struggle shaped the lives of all Americans. It forced all nations to live under the specter of nuclear destruction. That confrontation is now a 伴随着一生终结，苏联这个曾经世界上最雄伟的红色政权轰然倒塌。20年过去了，反思从未结束。迄今为止，除了哈萨克斯坦以外，其余的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综合实力没有一个恢复到解体之前的水平，伤痛远未愈合。 2005年，时任俄联邦总统普京做出了如下的总结：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改变，对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这是巨大的灾难。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云的云的分开的一生，嘴巴已经冰冷，期待你去令他遇上。 心中。